爱看着滂沱大雨去替他背我，这些声音让我可以继续。那晚也是淋漓夜雨，我俩很快乐，芬芳香槟未喝先醉，仍留在床边。小些声音便会想你。